我就为你着了迷。你的眼睛会说话，你的笑容有情意。我想还能再见你，留在心里不敢提。匆匆相聚，匆匆别离，只好留着相思在梦里。 我爱的人，梦中

的心爱你永远。 失去你，留下了彷徨的我。